中。 这沉默的片刻，让我们用心灵交流。如果爱情烦恼真的太多，或许心事都交给我，为你担忧，对我来说也是快乐。 俊加上黄兴平的一首《今生注定》，一首好冧的情歌啊！广东话大家都听得多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个国语嘅版本。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5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星期六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啊，下周初咧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再次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嗱，转潮湿嘅时候咧，各位哥哥姐姐真系要小心。你知啦，如果呢排跌亲，你真系要去医院嘅话咧，都有困难啊，同埋咧真系住医院，大家都有啲担心噶嘛，系咪？咁所以咧，真系尽量咧令自己减少啲，即系出入诊所啊、医院呢啲地方啦，咁令到自己咧可以身体强壮啲。嗱，头先咧，我哋有同事啦 ，Ben 哥咧，咁啊连踩咗两更做节目啦，系咪？咁佢同我讲，唉，有啲攰啊，今日咁我就同佢讲，啊呢排咧真系要好好咁样保重自己啊，要令到自己要休息够啲啦，因为咧休息够啲嘅人个抵抗力又会好啲啦，同埋咧因为休息够咧，佢精神状态好啲嘅时候咧，基本上咧你冇咁容易会发生意外嗱，当然啦，意外意料之外啦，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能够精神状态好啲，有时咧你就算系发生一啲小意外嘅时候，可能你自己个平衡力都够。可以救得翻，或者咧，你即精神状态好啲啊，即你只眼都可以灵光一点，望清楚一点啊嘛啲嘢系咪？咁所以咧呢排咧即又冇乜特别嘢做系咪？咁即可能喺屋企咧就可能睇电影啊、睇电视啊、睇手机啊，乜嘢呢啲电子产品都出晒，其实咧都可能会令到你平时冇咁夜瞓咧，都更加夜瞓嘅。个心好似啰啰挛咁，系咪啊？咁啊，都尽量咧，俾自己有啲时间去休息一下啦。系嘅，确实即系困喺一间屋里边咧，确实系有啲闷嘅。咁啊，睇下有啲咩做啦，系咪？我前两日喺屋企跑步，即系你当然你话可能楼下即系嗰个

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 叫做黄莺莺，有呢一首《哭砂》。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5:28啦。咁啊，唔知道平时咧，你会唔会咧，即系都早起身嘅朋友咧？咁啊，呢段时间咧，即系可能疫情嘅关系啦，咁可能咧，你又可能早瞓咗啦。头先又讲有啲朋友夜瞓咗，亦都同时间亦都有啲朋友系早瞓咗。咁早瞓自然就会早起身啦。咁可能咧，平时都冇乜机会听到佩佩做节目啦。咁啊，亦都因为疫情关系，可能你有机会。 接觸到呢一個嘅節目都未定嘅。咁啊，當然啦，咁啊，除咗即係聽歌之外咧，朝頭早其實都可以做一啲嘅伸展嘅運動啊，同埋咧，朝頭早咧其實最好咧就係一起身嘅時候咧，就係飲翻一至兩杯呢一個嘅清水。嗱，呢一樣係邊個教我呢？就係羅蘭姐教我。佢話呢，原來朝頭早起身咩都唔做，然之後呢諗到兩杯清水先，因為呢就可以將你個腸胃呢就清一清潔嘅。咁又啱喎。有啲朋友仔呢好怕飲水嘅，特別如果而家戴口罩呢，你話出街拉低個口罩飲水呢，自己都唔係咁想，係咪？咁但係每日都要飲足夠嘅水分㗎嘛。咁點做呢？咁朝頭早起身啊，都趁住仲有啲時間唔係咁趕嘅時候呢，飲定啲水，等到出門口之前去一次廁所，咁就啱晒啦，係咪？因為好多時候呢覺得喺出面搵個廁所都好艱難下㗎嘛，係咪？咁所以呢通常呢啲人喺出面呢又少飲水啦，而家戴口罩又少飲水。咁但係呢有足夠水分呢先至可以令到身體呢就可以得到平衡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啦。咁呢個時間要特別留意啲咩呢？當然呢就係五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啦。返嚟之後繼續有清晨爽利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长在土耳其的会谈结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表示，希望乌克兰中立，非军事化不对莫斯科和俄罗斯文化构成威胁，但是西方正试图利用乌克兰削弱俄罗斯，在地区制造一个将持续多年的危机。他說俄羅斯不會再想依賴西方，俄方的軍事行動正按計劃進行，已經向烏克蘭開出提案，希望得到答覆。又指總統普京不會拒絕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具體問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就說俄軍似乎會繼續進攻，令烏克蘭投降，但俄羅斯不會成功，強調烏克蘭有做好外交準備的同時亦能夠自衛。他說俄軍入侵前烏方並沒有核安全問題，要求俄軍必須離開烏克蘭設有天然氣和核設施的領土。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举行视频会晤，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说，中方为劝和促谈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俄乌谈判是实现停火止战的唯一可行途径。两国已经进行三轮谈判，虽然仍然有明显分歧，但每会谈一次，分歧就减少一分，和平的希望就增加一分，停火止战的目标亦能够前进一步。中方十分关注乌克兰的人道局势，已经提出防止乌克兰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六点倡议。王毅指出，制裁解决不到问题，还会制造出新的问题。勒德里昂说，各方应该尽快实现停火，避免乌克兰发生人道主义危机。迪马约说，期待中国为国际和平发挥应有作用。警方正調查金鐘太古廣場前晚發生的一宗企圖謀殺案，案中一名70歲男子懷疑被人打傷，昏迷送院，現時情況危殆。警方說，經調查後鎖定施襲者身份，昨天下午在大嶼山梅窩以企圖謀殺的罪名將他拘捕，帶回屋企搜查，起回犯案時的衣物。被捕人23岁，是中国籍香港居民，怀疑有精神病记录，目前被通宵扣查。警方说，正调查疑犯的犯案动机、犯案时的精神状态，目前未有证据显示被捕人和受害人相识。政府今日起会在启德车站广场、露天广场、长沙环游乐场、全景围体育馆、粉岭联和墟游乐场、天水围天柏路公园和屯门蝴蝶湾社区中心增设流动采样站。政府说，鼓励市民善用各区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等进行检测，

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拎起王菲嘅碟咧，拣嚟拣去都系好想播呢一首，的确好好听嘅《执迷不悔》。嗱，头先咧就同大家分享过咧，可以喺屋企做运动啦。嗱，当然头先讲咧，陪陪屋企跑步咧，系因为屋企嘅环境可以容许咁做，因为我楼下系开个空置嘅单位嚟嘅。OK， 咁如果你屋企楼下系有人住嘅，咁就要留意一下，特别你屋企有小朋友咧。啲小朋友啲力度系控制唔系咁理想噶嘛，系咪？真系好容易咧，令到楼下嘅朋友仔好烦厌嘅。你话诶、哎，我晏昼有乜所谓啊？可能晏昼人哋喺翻夜晚工，晏昼系瞓紧觉噶嘛，系咪？咁仲有咧就系、是、喺屋企待在家中，可能你娱乐咧又会多咗啦。例如你可能会大声播音乐啦，大声睇电影啦。甚至乎讲嘢都大声咗噶，系咪打机啊？各样都会大声啲。咁甚至乎我有隔篱邻舍系唱卡拉 OK 添啊 ，OK 冇问题嘅。咁但系咧，即系都系个音量咧略嫌都可以即系调校翻细啲，咁咧就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咁当然啦，你话喂，原来隔篱嗰个朋友仔咧同自己都好好朋友嘅。上下左右都好好朋友嘅，佢好鍾意听你开演唱会嘅，咁 OK 冇问题啊。咁但係如果唔系呢，其实都唔好即係因为自己开心㗎嘛，系咪？咁但係人哋可能未必想喺嗰一刻听歌呢，系咪？咁所以大家都要互相迁就下啦，尤其是而家居家抗疫嘅时候呢，留在屋企嘅时间比较长，同埋个人呢都真係心情会烦躁啲嘅，因为有时冇得出外行下散下心嘅话呢，咁就好容易会起冲突㗎喇。咁大家真係要留意留意啦。时间嚟到早上5:43，同你讲声早晨。我认识呢首歌嘅时候呢，我係认识黄海芹嘅版本，一个广东话嘅版本。 不过今日咧带嚟嘅系国语版本。我哋揾到童安格嘅歌声。 走在通宵的路，闪躲在人群中，在我的内心深处掩埋着一段错误。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的牵着，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让生命 嘅呢一首歌《让生命等候》啊，呢排咧真系去到边度都要等。出街可能去药房买嘢啦，你会见到排队啦；买嘢食嘅时候，你会见到排队啦；买餸嘅时候，你会见到排队啦。耐心等候，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伤害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 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我会这么舍不得一穿起就来，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 有时咧，喊系一种几好嘅情绪发泄嚟嘅。最担心嘅就系想喊嘅时候喊唔出。如果呢排都觉得好郁结嘅话，如果你想喊嘅，我觉得可以喊下。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添。天文台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点解头先都会讲话，如果想喊嘅时候就尽情咁喊咧？咁啊，呢两日就睇到一个报道啦，就讲到都有前线嘅医护人员咧个情绪咧都会受到呢一次疫情所崩溃啦。无论佢系医生又好，护士又好，甚至乎可能系姐姐又好啦，或者系只要系负责前线嘅朋友，无论佢系咩岗位，无论佢系做紧咩职业。在这一次疫情里面能够发挥到大家互助的精神，能够大家都有共同的心去共同抗疫，这一班的朋友在这里我佩佩都要向他致敬。多谢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希望大家都会共同有一个目标，就是战胜这一次的疫情。时间来到早上的5: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大家要留意留意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张学友的歌声，回头太难。 过了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 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不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刻在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了？一生热爱回头太难，情路该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刻在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头太难，孤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遗忘？一生的爱回头太难，情路更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 我个钟咧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58嗰啲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6:00嘅新闻简报啦。喺新闻简报之后咧，当然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咧，当然咧就有我哋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沈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疫情方面咧，对我哋嘅一般嘅市民嗰个心理状态嘅影响系有几多噶噃？嗱，讲真啦，大家呢一排咧都可能觉得，好似担心自己 有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呢個病，覺得自己喉嚨咳咳地啊，有兩下鼻水啊，咁就擔心自己會染疫，甚至乎咧又擔心屋企人病啊，等等呢啲嘅擔心、憂慮、疑慮都會出曬嚟。究竟要點樣舒緩自己呢一種嘅壓力呢？一陣間就要留意收聽啦。不過呢個時候咧，要留意收聽，當然咧就係呢個六點鐘嘅新聞簡報。翻嚟之後繼續清晨上嚟，轉頭再見。 对留在俄罗斯的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提供可靠保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出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东部间中6级，稍后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174点，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59点，跌咗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16.14，瑞士法郎0.93，加元1.277，人民币6.323，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099，欧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美元，卖出1,99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到底呢个世界有冇一个节目系集游戏、娱乐、知识、医学常识同埋音乐集于一身噶？ 有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咯，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每日都有源源不绝嘅好歌同丰富嘅知识同你分享。夜11点10分至到12点，仲会出现喺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除咗可以见到主持人嘅庐山真面目，更加可以同佢哋玩下游戏，赢下奖品，又有歌听，又有嘢学，仲有游戏玩。香港暖流啊，满足晒你全部愿望啊！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雅薇，想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要一齐团结，同病毒打一场硬仗。而呢一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嘅机会。快啲去打疫苗啦，打好呢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差不多十分，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11号，农历咧就系2月初九，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大家要小心爆拆啦，尤其是近排咧，哇，洗手洗到咧，真系好干啦。可能喺屋企煮饭食啦，咁啊清洁啦，咁啊亦都会湿水啦，系咪出街嘅时候摸到啲公共地方又会用呢一个嘅消毒啫喱啦。总之咧，只手近排就好唔得闲，咁于是乎咧，只手都会干啲嘅。咁加上天气干燥，又饮咗少水咧，只手又再爆啲。千祈唔好俾佢爆拆，因为一爆拆咧就会好痛。尽量在它干燥的时候就已经要搽润肤膏，好好地保护它。你讲的好好地保护呢，其实即是除了你的手啊，或者你各样要好好保护之外，你的心理，你的精神健康都是很需要保护的。这排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有机会染上这个的疫症呢？会不会已经买了很多快速测试，在家每天都要检测，检测上午检测完，下午又检测，咳两声又检测，流两下鼻水又检测呢？会不会很担心呢？会不会又很担心自己家人会染病呢？这种的心情究竟怎样可以得以舒缓呢？一阵间就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同大家一一讲解，点样帮大家去排除万难，排除自己觉得啊自己真系有病，定系自己真系染咗疫，嗱嗱声要去面对咧。无论点样都好，祝大家都身体健康，身心都要健康。听埋呢首歌翻嚟，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张洪亮。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在乎我，又怎会让无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嚟到星期五啊，当然咧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喺佩佩嘅电话旁边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早晨啊，沈医生嗱，呢排咧相信大家都最关心、最关心，一定系讲紧呢一个新冠肺炎嘅疫情啦。咁、啊，我想问一下沈医生，你自己担唔担心啊？ 唉，真係我諗喺呢一個環境裏面呢都冇乜人唔擔心㗎喇、 嗯、 即係你問我，我點會唔擔心啊？我都有，即係應該咁講，各人都有佢自己嘅擔心嘅，亦、 嗯、 都有佢自己嘅問題啊，要考慮嘅地方啊，咁、嗯、樣即係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啦，係咪、嗯、我覺得佩佩你又唉冇乜嘢幾好啊，一家又齊齊整整咁樣啊，仔、女又聽話咁、啊、但係就我又唔知道你屋企有啲咩情況啊，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啲咩擔心啦、啊？你睇我都係一樣，係咪？ 嗯、 啊。我自己可能都有好多，譬如話工作上邊啦，又或者小朋友上邊啦，又或者各樣生活嘅擔心上邊，甚至係一啲防疫上邊咧、 嗯， 可能我都有憂慮嘅喎，係咪啊？ 嗯。 所以喺呢一個環境裏邊咧，我相信大眾嘅擔心啊，呢個係一個。 嗯，嗱，咁啊，講緊咧，我覺得最多人有嘅問題咧，就係成日都疑神疑鬼，覺得自己。弊啦，我系咪已经中咗咧？咁样 系啊， 咁究竟即系我如果我好担心，我系咪真系我做下快速测试，令自己安心啲咧？定系我应该点样做可以令到自己唔好咁忧虑咧？ 嗯，首先我谂睇下即系如果你嗰个担心咧，系有冇啲乜嘢嘅佢背后有冇啲乜嘢嘅意义先？ 嗱、 如果你话，屋企入面有老有嫩啊，咁、 嗯、 又或者你翻工嘅时候呢亦都要见好多人啊，要去到即係可能照顾一啲其他人啊咁样。咁、 嗯、 你有冇呢一个染疫呢，其实就变得相当重要，因为影响嘅唔单止你一个人啊嘛。 嗯， 就影響到你身邊嘅人啊，你照顧嘅人啊，咁、 嗯、 樣。咁如果係有咁樣嘅情況咧，我就覺得你呢個焦慮，就可以將佢咧化為一啲行動， 譬如话好似我举个例啊，我而家咁样，我每日都要面对唔少病人，系咪？ 系，冇错。 屋企又有即系小朋友啊，咁样。咁其实咧，就我自己每一朝咧，都系会做呢一个快速嘅测试咯。 嗯。 确保咧我自己即系阴性啊，咁样冇嘢咧，咁我先至出去翻工咁样。 嗯。 咁而我公司咧，亦都即系每一个员每一个职员啦、啊，咁甚或咧。嚟到我哋诊所即系会诊嘅病人咧，其实都系会即系做咗个测试咧，先至会过嚟噶。 吓、 咁我哋员工即系同事亦都系每一日都会阴性咧，我哋先至翻工啊咁样。吓、咁所以咧，嗱，当一啲咁又真系你嘅焦虑背后咧，系牵涉到一啲安全嘅问题啊，又或者真系好实际嘅需要嘅时候咧，我觉得就可以真系将个焦虑咧。可以用啲行動咧去處理咗佢咁如果你話唔係嘅喎，可能我已經退咗休啦，咁一個可能屋企又冇乜點樣出街，咁即係可能兩夫婦啊咁樣，咁咧就又冇真係需要日日做咧，咁可能呢一個咧就如果你好擔心，咁我覺得又都無妨嘅，係咪？即係攞個安心啦。但係如果唔係嘅，你都冇乜點出街，亦都冇乜機會再染，你自己又。好冇乜特别感觉啊，或者觉得冇咩唔舒服啊咁样，咁嘅时候可能呢就反而就可以将呢一啲嘅忧虑呢将佢卸咗落去其他地方囉、即係未必使将佢咁好似好似头先嗰个情况咁样去处理囉。 咁讲緊呢即係呢个病症大家都知道发烧系其中一个病症啦，咁但亦都有听到有啲患者讲、其实我冇症状㗎噃咁样。咁真係学你讲我一日测一次就足够其实我有两声啱啱咳完喎都系攞支快速测试出嚟试。如果去到咁嘅情况系咪真系要需要正视佢唔系有呢一个其他问题反而焦虑嗰度系要正视下呢 是啊，真系噶。如果我谂即系啦，好，如果你话问我哋心理上边咧，当然就真系要揾证据嘅，即系你个忧虑、你个焦虑咧，其实要帮自己咧尝试下去个思维咧，就系帮自己揾证据。如果你担心自己会唔会中咗疫咧，咁我哋咪去几方面去考虑咯。例如我个源头，咁我中都要有个源头噶。我譬如我呢几日里边吓，有冇见过一啲类似或者之后佢确诊嘅人咧，又或者去咗一啲多人嘅地方啊，搭咗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啊，咁甚至喺可能街外有试过除口罩食嘢啊咁样，嗱如果有咁嘅情况，亦都系即系有啲叫证据啦。如果冇嘅话，其实就冇乜源头喎，系咪先？吓、我同大厦可能又冇话有啲咩人确诊啊咁样，咁啊冇乜源头，咁啊呢度第一样帮自己揾证据。第二咧就系、是、自己嗰个身体啊病征啊感觉，虽然咧就话都有唔少人咧系染咗都好啦，都冇乜病征嘅吓，咁、但系咧即系其实都有几大部分人咧就系、是、其实都系有病征噶嘛，唔多唔少都有啲鼻水啊。有咳啊，尤其喉咙痛啊，咁样吓发烧啊，咁等等呢啲嘢啊，咁啊呢个都系留意啦。咁啊第三咧就系睇下自己即系可能身边嘅人啦，有冇亦都系出现一啲情况。嗱，如果你话你自己惊自己染咗系冇病征嘅，咁但系未必话全部屋企人都系冇病征噶嘛，染咗可能你个身体体质唔同啲，屋企人可能就如果染咗都会有病征。嗱呢啲几个即系可能呢啲嘅线索啦吓，咁啊帮咗我哋咧，如果全部都系正面嘅阳性嘅。咦，咁就可能真係有懷疑喎，咁就要去做一啲嘅進一步嘅測試啦。但係如果幾樣因素加埋都係唔係㗎喎，都係陰性㗎喎，都唔似㗎喎，咁其實嗰個機會率呢亦都係大大減低啦，係咪？用呢一啲比較理性嘅方法呢幫自己呢去到揾證據，去到分析呢自己嘅憂慮呢究竟係即係有幾多可能係貼近現實呢，有几多咧？可能自己比较所谓嘅灾难化咗件事咧，咁样。 讲起即系你灾难化件事咧，我谂好多朋友仔咧，而家咧真系洗到手都烂埋啊！去到边度咧都系即系搓手液啦、酒精啦，用碱液啊搓20秒啦，哇！真系不停咁样洗手，然之后咧可能落街买一买个外卖啫，甚至乎你话落楼下个信箱攞一攞嘢，翻到去咧都由头洗到落尾。咁又或者可能翻到屋企咧，就俾屋企人咧就由头又喷清洁剂喷到落尾啦，屋企亦都清洁到咧，哇！完全咧，你净系闻到漂白水味，乜都闻唔到。如果喺呢啲咁样，我哋所谓即系好似已经有 劫癖咁出現嘅時候，係咪又過分緊張咗啊？定係其實真係要咁做咧？ 嗱，咁啦，我諗即係呢個情況咧，亦都喺呢一個特別嘅時勢咧，又好難即係、就是、用翻我哋一般即係好平常嗰、那個嗰、那個標準咧去到睇嘅、 嗯。 確實而家呢一個病毒，你諗下嗰個傳染性咁高、哦，亦、 嗯、 都身邊而家每日五萬幾宗啊，好多萬宗啊咁樣啊，一路咁樣遞增緊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令我哋擔心咧，亦都係即係有呢個嘅理由啦。咁、 嗯、 我哋做一啲防疫工作亦都係必要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喺呢個時間咧，即係提升咗嗰個警戒同埋咧嗰個即係清潔嘅程序嘅話咧，呢、這個無可厚非嘅，我自己覺得啊。咁、 嗯、 就算你話問我自己啊。我都係有少少係咁嘅噃，即係可能一出一出去啊，又或者落咗街啊，咁我都會即係噴曬啲消毒酒精啊。咁、 嗯、 甚至如果去得遠啲嘅地方，接觸到多啲唔同嘅人嘅時候咧，我都會即係換曬啲衫啊，即係洗啊、沖涼啊咁樣啊。咁呢個咧，其實喺呢一個時勢裏邊咧，亦都係相對咧係理解啊，同埋咧有某程度上係保護緊自己同埋屋企人。不過咧，有時咧。咁講啦，未必係自己覺得有呢個需要，反而呢係屋企人啊， 係 好緊張啊！即係我哋出去嘅時候，我哋都出慣㗎啦，每日翻工啊，都覺得冇乜嘢啊。咁、 嗯、 但屋企人可能留喺屋企多嘅。home office 啊等等啦嚇，咁啊就會擔心啊，即係話會唔會你出邊有啲咩嘢咧？咁就可能 帶咗翻嚟屋企咧咁。 係啦，咁咧佢哋就反而緊張過我哋喎，咁啊要求即係可能啊，你每一次出去咧，翻嚟啲衫全部要洗啊，跟住一翻嚟即刻就立刻去洗手間沖涼噶啦，咁樣一啲嘢全部消毒啊咁樣。有時咧我哋可能覺得，咦，其實都唔使啦，我哋落咗街一陣啫嘛，都冇乜見過人啦。但係如果屋企人擔心嘅話咧，咁啊，我自己嘅處理方法咧，當然個個人都唔同嘅。我自己處理方法咧就係、是，既然佢覺得我做咗舒服啲，咁我就為咗佢，希望佢冇咁擔心咧，我就為咗佢咧，就我都配合啦咁樣嚇。咁、呢個即係互相去理解、互相去配合啫嘛。諗下如果堅持唔做嘅，咁佢又擔心，跟住甚至咧即係引起爭執，咁其實咧。但係對大家嗰個氣氛啦，甚至個咁樣長久落去咧，積埋，你諗下嗰個精神健康咧都會有影響噶嘛， 係 嘛？咁所以咧，有時就唔係淨係諗一樣嘢嘅需要，而係咧整體大圍嗰個配合，譬如好即係屋企互相嗰個擔心啊、嗰個關係啊、個溝通啊咁樣，有時都可能都係諗埋呢一步，咁啊覺得就算自己覺得冇需要，但係為咗屋企人咧，我哋咪做多一步，咁有時咧都係有啲彈性咯。 嗯，咁所以。就算你話除非你真係洗得太極端，令到隻手爛啦，咁就要諗下其他方法保護你雙手，但係都堅持要繼續咧，係要做足呢個防疫措施嘅。 冇錯啊，冇錯。有時咧，即係頭先佩佩都講得好啱啊，即係當然我哋有個界線嘅，係咪？頭先嗰啲都有啲彈性，但係咧，你話如果去到一啲好明顯嘅，即係可能已經超越咗我哋一般人即係理解嗰個範圍，例如啦，即係可能佢翻到屋企噴酒精啊，各樣好正常啦，係咪？但你話如果噴完又再噴，噴完又再噴，可能咧連續要咧噴五 round 甚至十 round 嘅，先至放心嘅。嗱，呢個就似乎就真係過咗龍喎，係咪？你話沖涼翻到嚟沖一次咁洗咗啦，咁啲衫洗咗啦，咁亦都係放心啦。但係話如果唔係，去到一個地步就係翻到嚟沖咗涼一次啦。你隔咗一陣，覺得又個攞攞攣喎，好似有啲地方咧沖得唔乾淨，我又再沖一次，甚或咧可能我第一次沖嘅時候咧係沖成兩個鐘啊、三個鐘啊，咁樣嘅話咧，其實啊呢個好明顯咧就係超越咗一般人覺得可以理解嗰個範圍啦。如果咁樣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咧要去正視咯，會唔會咧已經係有一啲嘅病症喺度咧？例如一啲嘅焦慮症啊、強迫症啊咁樣。事實上咧，即係呢一輪咧都見到唔少喺診所裏邊咧就是。系佢一系咧就佢本身咧，其实已经有个病历噶啦。可能佢之前咧就系有抑郁症啊、焦虑症啊，或者强迫症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情绪病啦。 咁就因为呢个疫症呢就引发咗佢复发啦。咁亦都有唔少系咁样。亦都有一类呢就係佢本身都冇嘅。不过呢佢个人就係比较都系担心啊焦虑啲啊咁样。咁正正因为呢个疫症呢真系实在太漫长啦。而家讲緊真系两年几啊咁样。咁嘅时候呢就即系咁就积埋啲担心啊，令到佢真系引发咗一啲嘅情绪病焦虑嘅问题走咗出嚟啊咁样。亦都有啦。咁去到呢啲即系我哋见到嗰个现状呢系超越了一般人我們可以理解的情況的時候，其實就真的值得去到找專業人士去到求助。如果不是，其實那個精神那個狀況成長期那麼繃緊的話，去到一個很極端的狀態，其實都會損害我們那個免疫系統。那個免疫系統那個能力降低了，功能降低了的時候，亦都對我們染疫上面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除咗自己要留意之外，我谂身边嘅朋友又好，屋企人都好咧，都要留意一下啊。可能咧就即系成日要出去翻工啦，或者甚至乎你屋企人系前线嘅工作人员啦，等等呢啲，唔单止系佢有冇染疫呢样嘢，喺佢嘅情绪上面，我哋都要留意，多加留意嘅。 冇错啦。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啦吧。 拜 拜， 拜 拜， 大家保重。 头先沈医生教嘅方法都几啱，我哋有排除法，都系觉得如果可能排除晒所有嘅可能性咧，都唔系咁高染疫咧，就唔使自己真系疑神疑鬼。当然咧，你如果买个安心嘅做下检测，咁啊，亦都令自己安心，令屋企人安心啦。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上嚟有嗰一段落啦。钱佩佩听朝早。五点钟准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的清晨上嚟，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金钟太古广场前晚发生的一宗企图谋杀案，案中一名70岁男子怀疑被人打伤，昏迷送院，现时情况危殆。警方话经调查后锁定施袭者身份，寻日下午在大屿山回窝，以企图谋杀的罪名将他拘捕，带回屋企搜查，起回犯案时的衣物。被捕人23岁，是中国籍香港居民，怀疑有精神病记录，目前被通宵扣查。警方话正调查疑犯的犯案动机、犯案时的精神状态，目前未有证据显示被捕人同受害人相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结束在土耳其的会晤，是上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两国至今的最高级别会晤。会后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基于安全受到直接威胁，要求乌克兰中立非军事化。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会再想依赖西方，俄方已经向乌克兰开出提案，希望有答复。又指总统普京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具体问题。库列巴说会晤没有进展，俄军似乎会继续进攻令乌克兰投降，但俄罗斯不会成功，乌克兰不会投降。另外，俄罗斯传媒引述国防部说会在今日宣布停火，开放人道主义走廊，以便从基辅、苏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和切尔尼戈夫五个城市撤离乌克兰民众，前往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其他城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资料显示，在被围困的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很多民众已经难以为孩子提供食物，市内已经没有食水和暖气供应。组织在马里乌波尔的团队说，当地出现民众为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的情况，有人就从其他人的汽车 抽取汽油。團隊又說當地所有商店和藥房都被搶劫一空，晚上溫度有機會降至攝氏零下五度。由於沒有煤氣供應，取暖非常困難，民眾開始生病。馬里烏波爾是烏克蘭南部重鎮，報道指如果落入俄羅斯手中，俄軍部隊就可以匯合，具有戰略作用。報道說當地超過40萬人已經被俄軍圍困超過一星期。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和法國外長勒德里昂以及意大利外長迪馬約舉行視像會議，就當前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王毅說中方為勸和促談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俄烏談判是實現停火止戰的唯一可行途徑。兩國已經進行三輪談判，雖然仍然有明顯分歧，但每會談一次分歧就減少一分，和平的希望就增加一分，停火止戰的目標亦能夠前進一步。中方十分關注烏克蘭的人道局勢，已經提出防止烏克蘭發生人道主義危機的六點倡議。王毅指出制裁解決不了問題，還會製造出新的問題。勒德里昂說各方應該盡快實現停火，避免烏克蘭發生人道主義危機。迪馬約說期待中國為國際和平發揮應有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